关上了门，不必理谁。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面，手机让他休息。 高跟鞋又和您见面了，你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黄欢。先来听一首歌，祝我生日快乐，来自温岚。当然生日不是我，是这首歌的名字。这个世界上啊，很有意思啊，有一些话不能够你自己说，比如说哎，我长得很可爱啊，或者我条件太好，所以我觉得他配不上我。即便你心里真的那么想，但是能说出来的人呢，可能真的很少。还有就是包括刚刚这一句，祝我生日快乐，我觉得我们的过生日尽量要把自己弄开心，可能才是一个比较应景的事情嘛。总之祝愿所有听节目的人，在被人记得或者忘记的每一个生日都要记得快乐。 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面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 一切随风。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散了梦，是你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吹中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雾，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 钟镇涛让一切随风，同一首歌，同一位歌手，在不同的时间段的演绎，其实真的也会不同。让一起随风是钟镇涛在87年《听涛》当中的作品，黄沾的词。这首词是说的是人们看过世事之后的种种哈，明白、看透、放下、自在，到了可以让一切随风的这种无畏。可是那个时候呢，钟镇涛正好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唱到淡定也算是一个合格的作品了吧。转眼到了03年，香港 SARS 盛行，当时黄沾召集好朋友在红馆开演唱会的时候就邀请了钟镇涛。那个时候的钟镇涛完全不一样了，到了他人生的一个逆境期，比如说离婚、破产、背债，这个时候的钟镇涛反而真正唱出了这首经典的味道。整首歌听起来是神情兼备的，唱者痛快，听者也非常的过瘾。再来听到谢玉欣第三天。 在你出现后的第三天，我就改变了行车的路线，不想再遇到你面对面，交错过往在一瞬间。在你发现我的第三天，你已戴上我送你的项链，难道你还想保持初恋，只是把时间换一换。Yeah.

和你听到的是吕方弯弯的月亮。吕方一直都在踏踏实实唱歌，没有无聊的八卦绯闻，也没有顾盼自雄的无知，从来都是这样的安安静静、平平淡淡，就好像一壶清茶一样，在岁月的变迁还有无情的轮回当中散发着它悠悠的暗香。在萦绕的音乐当中，你会发现一个叫做吕方的小个子男人，眨着智慧的眼睛，蹲在结满蜘蛛丝的角落里，安静地对着你笑。情歌还是老的好，我们一起在吕方的声音世界当中去感受他给我们内心浇筑的这一种恬静。再来听到的是许茹芸，我有一帘幽梦。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不算是一个很熟悉的歌手了。八十年代生人，自然是对每一个歌手都历历在目了。比如说《泪海》，还有《云知道我依然爱你》，等等等等。云氏唱腔是一个亲切而深藏的名字，它会驻留在这一群人偶尔翻阅的心情故事当中。但是对于现在成年左右的朋友来说，可能一半以上都是陌生的歌曲，实在是让人觉得有些这个现实不忍直视。再来听到王杰《回家》。 我走在清晨六点无人的街，带着你身疲倦，昨夜的长长匆忙早已麻木，在不知名的世界，微凉的风吹

这首歌是林忆莲《夜来香》。当年林忆莲凭借盖亚横扫金曲奖，有一次我跟朋友说起这个事儿，说这个 Sandy 啊，林忆莲的唱功已经达到一种化境了，又摇曳多姿又昂然铿锵，包括像常石磊的编曲也是让人觉得一刚一柔相映成趣，整体的氛围会让人觉得哎，很棒很惊艳。当时朋友就岔住了话头哈，他就说跟王菲一个路子吧，他说我发现你对飘渺的柔韧的声腔毫无抵抗力。其实突然让我想到林忆莲和王菲一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被认为是港乐女生当中最高的唱功的代表。从能力上来说，91年时候的王菲还在被唱片公司操纵苦唱情歌，但是那个时候的林忆莲已经搞出了像野花那么一张空前绝后的佳作了，所有曲目的概念和风格都是高度的统一，所以林忆莲绝对是被这一代人忽略的一个高手了。推荐这张专辑，大家没事可以去听一听。 紫色的火穿越夜的云朵，流星一样飞过雨的线索，繁华碎落大 歌是李健绽放。

首歌是张信哲《爱不留》。当时张信哲在巨石、百代和索尼出唱片的时候，几乎一整张唱片都是主打，没有说哪一首歌特别特别突出。那个时代的情歌最动听了，林夕的几句词伴着张信哲的声线，真的就唱得人心里都是痒痒的、暖暖的、柔柔的。忘了从哪张专辑以后，好像他突然就从我们的身边消失了。有人说他声带动了手术，有人说他官司缠身，众说纷纭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也确实瞬间就在当时的乐坛里消失了。一直到2012年，偶然听到了一首歌，叫做《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哎，看了一眼歌名，这个歌手哈，正好是张信哲，所以突然就觉得有一种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突然出现在你眼前的那种惊愕感。再来听到的是蔡健雅《你的温度》，用它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黄欢，这里是不穿高跟鞋。 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湖，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我将雨水开着，让镜子里的我起舞，我还是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曾经我们离幸福只差一点点，而如今我却离你好远好远。就算我们相爱已经不如从前，我只希望常在我身边。我将热水开着，让镜子里的我起舞，是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从前我们离幸福只差一点点，而如今我却离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湖，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 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天气，都会问自己。